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今晚呢繼續會同大家一起分析下劇本嘅，而今晚嘅主持呢繼續有我馮傑啦，亦都有阿餃子施淑婷，咁同埋呢亦都有我哋等咗好耐嘅黃曉初啦。 喂，hello 啊，阿初翻嚟啦， 應該數下都四個禮拜冇聽到你把聲。 唔止啊，嗰、那個禮拜我仲放咗禮拜假。 啊，係喎， 即係前前後後係四五個禮拜， 一個月有多啦， 一個月。 有好多聽眾都喺度打聽緊你嘅消息。 係 啊，我相信大家都 打。我一路都系喺觀塘一帶出沒嘅啫，主要 大家都會見到有啲 poster 入面會見到你嘅。 係咁啊，不行啦，真係見到啊，真係洗眼啦要。 人哋以為你掛住排戲，咁就咧唔離開麥做節目，幾慘啊！真係。 唔係，其實主因就我又忙啦，因為 都忙啦， 咁啱近排又多個戲排，即係其實唔係一個係兩個添，因為我年尾仲有一個戲，咁所以近排係忙得好緊要，即係自己平時日常嘅工作係比較繁重，再加埋早排。身體又真係差啲，又真係病咗一輪咁樣。咁啊，真係而家好啲啦，唞咗一排咁啊，翻嚟同大家傾下。唔好意思啊，咁多位辛苦你哋啦，辛苦你哋啦。 我哋都好掛住你㗎，有多聽眾都好掛住你，聲勢 尖嘅。多謝各位， 咁啊，大家唔使擔心嘅，因為黃曉初咧繼續會喺我哋節目度出現 嘅。我未死 嚇。咁啊，係啊，每個月咧我哋都會聽到佢把聲嘅。咁而今次咧就有我哋呢個組合啦，第一次做。节目啦，咁啊，今次阿初咧带俾我哋嘅一个剧本咧，系咩剧本咧？ 就系、是、一个咧喺写喺1986年嘅剧本啊，咁就叫做《非常的童话》。咁里边嘅剧情咧就系讲啊，有个男主角啦，咁啊其实都受尽同辈歧视噶啦，咁啊好想飞，好想飞，有呢个梦想嘅，咁后屘系点样咧？咁啊个故事内容一阵先讲啦。 今次呢个剧本咧系由美国嘅编剧啊 Peter Parnell 咧，佢咧就喺1986年嘅时候写噶啦。咁而呢一个嘅剧作家咧之前都系写好多关于儿童剧啊之类嘅，咁而今次咧就我哋睇个剧本啦，咁就系由陈锦权做一个改编嘅一个翻译啦，叫做亦都 改编翻译 版本嘅，系啦，咁而本身嘅英文剧本咧个名咧就叫做 The Rise and Rise of Daniel Rocket， 咁、今次亦都做非常的童话，咁、我都。几中意今次呢个译名嘅，咁啊系啦，咁我知道咧近排咧亦都会有一个剧团咧，亦都将今次呢一个戏改编咗，咁啊亦都喺剧场上面俾大家睇得到，咁我知道阿初同埋饺子咧，你哋两位都有去到剧场度睇到今次呢个作品，系咪？ 因为咁啱我又同嗰个剧团系好熟嘅，因为我应该第一次正式踩台版就系帮呢个剧团做嘢。 Wow. 觀塘劇團啊，即係唔計喺學校嗰啲啦，即係講緊細個開始踩台板就係同觀塘劇團開始做嘢，講緊係即係哇未到清朝嘅，但係都好耐之前㗎啦，唔好講幾耐啦 ，OK， 係啦，咁啊再加埋今次，其實早幾年我幫佢導過好幾個戲㗎，咁啊，但係近年又忙啲啦，咁佢今次呢個戲其實我咁啱就我就作為攝影師就幫佢哋影張 poster。咁啊，即係傾下或者抽到時間咯，不如去睇下啦。咁就醒起依其實個劇本都可以講下，咁所以我哋就抽少少時間講下咯。咁所以今日我哋除咗會講陳錦權老師嘅改編嘅呢個版本，因為好不幸地咧，我哋唔夠時間揾個英文嘅原著翻嚟睇。咁我哋手頭上主要今日會討論嘅咧，就係演藝學院喺多年前演出嘅一個版本，就由陳錦權老師佢翻譯加改編嘅呢個版本啦。咁亦都可能我哋會講少，就係我哋睇咗嘅呢個版本啦，可能餃子睇咗嘅呢個版本，就係應該係今次嘅演出就叫做《當我回來》，你還會和我起飛，好長啊個名。咁啊，呢個名本身已經係出事㗎啦，我覺得。但係我諗有原因㗎，因為早唔係好耐啫嘛，年零 之前有个戏叫咩啊？ 那一天 那一天我们会飞啊嘛。咁、嗯、其实个古仔如果大家有睇到那一天我们会飞， 都有 你再去 啦喺个 系啦，即系你摆埋一齐，你就发现咦，原来入边有好多即系相近嘅地方。嗯、我有理由相信那一天我们会飞都系有一啲嘢系即系 based on 呢个古仔去讲嘅，因为太多相近 的。我睇嘅时候都会即刻谂起嗰套戏。 系啊，但系点都好啦，咁我哋就主要就会讲翻原本美国嘅原著，就根据陈锦权老师个翻译改编嘅版本嘅。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大家好，又翻嚟一劇之本。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讲下《非常的童话》嘅故事内容系点样噶啦。 咁、我哋咧终于可以等到我哋嘅故事大王 好期待啊！ 系啊，点解故事大王啊，大佬？我开始觉得我喺榕树头讲古咁样，大佬 搵到食啊嘛，但系。 我唔知啊，但系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呢一個問題，我哋都討論咗好耐啦，就係關於講古仔呢樣嘢咧。咁、第一，可能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導演，我認為唔好話作為一個導演啦，我都好似講過啊。我 UCLA 開學禮嘅時候咧，開學禮我哋嘅校長當時嘅校長出嚟講，即係佢中心思想淨係得一樣嘢，就係話我唔理你係讀演員嘅、讀導演嘅、讀編劇嘅、讀設計嘅，你所有人都只係做緊同一樣嘢，就係講故事。用你嘅专业范畴啦，咁我唔理你系边一个专业范畴，其实到最后我哋要讲故仔咧，喺台上面，只不过咧我自己作为个导演咧，我就好多时都要即系同演员倾偈啊，或者系同编剧倾偈啊，或者同投资者倾偈啊，咁就要讲故仔，慢慢就即系讲下讲下就，咦，好似原来我系适合翻榕树头开工嘅咁样，咁啊讲讲下就发觉，咦，呢一个都好似系几有趣嘅一样嘢。虽然我平时好少讲故仔嘅，我净系讲人哋嘅剧本嘅，我好少自己无啦啦讲故事嘅咁，但系就即系起码我自己睇戏剧嘅，即系最根本啦，特别系我口中嘅一啲大部分嘅戏剧嘅根本，都系喺故事上面，都系喺一啲线性推进嘅故事上面。我唔系话即系摒弃咗近代嘅一啲唔同嘅戏剧，但系呢啲线性推进嘅故事咧，亦都系我哋所讲，即系或者我一路喺节目入面所讲嘅戏剧理论嘅根本啦。所以变咗，我就比较多咁样去讲故仔，咁只不过系咁样啫。就 因为我知道好多听众咧，都系好想喺我哋个节目入面去了解到嗰个剧本嘅内容，因为佢哋未必有咁多时间去真系几个钟头打开个剧本，又或者佢哋本身譬如我哋讲一啲英文嘅剧本啊等等，佢哋未必咁熟悉嘅，咁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入面，去一个简单又清楚又有趣嘅方式去听到成个嘅剧本嘅内容咧，对于佢哋喺接下落嚟嗰一节去点样分析啊，去研究嘅剧本咧，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 喂，我唔知系咪有趣啊，但系老老实实，我哋嘅听众，你哋花差唔多一个钟头听我哋嘅节目，不如花多一个钟头直头睇咗个戏去啦，即系等我讲咗咩？只不过我谂我哋亦都想做嘅就系、是、特别喺戏剧理论上，即、就、系、是、我笼统讲嘅戏剧理论啦，即系呢个线性推进嘅故事起承转合嘅世界入边，即系点样去分析一啲呢一类型嘅故仔，而佢帮到我哋去睇戏啊？又或者我其实到最后我自己觉得咧，嗰样嘢唔系单纯地我哋点样去睇戏，而系我自己个唔好讲话心愿啦，好似好劲咁样。只不过系话，即系如果听众听完我哋个故仔，听完我哋个节目，你识得咁样去睇故仔嘅时候，你真系再去睇戏嘅时候咧，你多咗一个位去。品味或者係品評你睇咗嘅嘢咯，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好容易即係以為喺電視機播嗰啲就一定係好啦，又或者係某某電視台播就一定係差，即係其實唔係嘅，好多時我哋反而係。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自己嘅主观嘅角度，我都好主观嘅。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都知道，我其实好主观嘅好多位。咁但系我有一啲我嘅原因啊嘛。咁只不过系大家慢慢去，你话训练又好，培养又好，慢慢去。搞清楚，即系我哋自己喺度谂紧啲咩，我喺度睇紧啲咩，点解我会中意，定还是系喂我纯粹想消遣啫？你唔好搞我咁耐啦，咁烦，即系都可以噶。咁只不过我就即系读咗咁多年呢啲嘢，而家又做紧呢啲嘢，我就觉得讲古仔其实系真系个核心嚟嘅，因为我哋所有人，我唔理你睇咩戏， 就算係一啲近代啲嘅劇場，甚至你去睇跳舞或者你去聽音樂，其實都係同一個過程嚟嘅。只不過有啲人就純粹話：哎呀，好好 feel 啊！即係我幾驚呢一個咁樣嘅描述嘅。哎呀，好 feel 啊！但係嗰個好好 feel 係咩呢？你有冇分析過其實佢係一個乜嘢嘅過程嚟呢？而我哋特別係作為喺呢一個行業入面做緊嘢嘅編劇又好、演員又好、導演又好，我哋有需要知道呢樣嘢個我叫佢做 mechanics 啊，即係成個運作嗰個機械，成個機器係點樣運動啊？咁嗰啲嘢係應該有得分析、有得理解噶嘛？當然有好多嘢更加微妙，我哋唔係咁容易分析嘅理解噶啦。咁嗰個係超越個故事嘅表層啊！咁呢個係我哋最想接觸到，但係我哋唔搞掂個故仔咧，我哋永遠冇可能去到嗰一層咯。我認為。 嗯，咁我哋起碼今日咧，我哋喺一劇之本個節目入面咧，就想同大家搞清楚個故仔先啦。個劇本想講啲乜嘢，然後我哋再慢慢去深入分析，去拆解個劇本嘅一啲內容去脈或者佢嘅起承轉合。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講翻《非常的童話》，究竟《非常的童話》呢個故事係講咩嘅咧？ 咁啊，一開始個戲咧，其實就係講有間學校啦，估計應該係高小或者初中咁啦，有班小朋友十歲松啲，十二、十三歲咁上下啦。咁應該就其實睇個劇本唔係好知係邊度嚟嘅。咁就有班學生年青人咁樣。咁呢啲年青人都係面對年青人嘅問題啦，對性嘅好奇啦，或者係對哎呀隔離班嗰個男仔邊個靚仔啊，邊個女仔靚女。佢啲啊咁样，然之后哎呀 miss 啊，或者系佢哋开始有啲唔同嘅幻想啦，即系其实一开始系描述呢一个世界呢一班人系一班咁嘅人嚟嘅，咁但系入边最重要嘅人物或者最重要嘅事件系咩咧？就系有一个角色佢叫做 Daniel， 咁 Daniel 咧就系佢咧就其他人就描述佢为一个即系奇奇怪怪嘅傻佬咁样啦，而佢最要好嘅朋友 Richard 咧，都系直情叫佢做傻佬嘅。 咁 啊，系啊，直情系咁样称呼佢嘅，喺陈锦权老师嘅呢个改编翻译嘅版本入边。咁佢个问题系咩咧？就第一，佢就睇嚟就不善交际啦，佢就唔中意同嗰啲人玩啦，即系唔可以话佢不善交际，佢不屑去同呢啲人交际，佢觉得佢哋系唔知做乜嘢，嗰啲係傻人嚟， 好無聊啊！ 覺得佢哋好無聊，因為咧嗱，其實一個劇本入邊亦都有提，就係話有啲老師啊，有喺唔同嘅眼中咧，曾經提過 Daniel 係一個天才嚟，佢 IQ 好高嘅，有咁樣提過。但係究竟嗰樣嘢係咩咧？就冇詳細咁嘅描述啦。以至去到個劇本開始咗冇耐之後，我哋就知道 Daniel 佢最重要嘅問題咩？就係佢好想飛啊！佢成日話佢喺度研究緊一啲嘅飛行嘅，你話機器也好啦，即係佢成日話啊，我要去試飛啊，我要去後山試飛啊，我要去學校個天台嗰度試飛啊咁樣。咁人哋聽到大部分人梗係嚇你做乜嘢咁啊？包括佢嘅老師啦，佢老師有一個叫啊 Mrs. Lai 啦。咁啊 ，Mrs. Lai 就因為有一日上堂，阿 Daniel 唔見咗啊嘛，咁啊以為佢去咗廁所啦，跟住咁啱有另外一個同學走去廁所咧，就發現廁所根本佢都唔喺度咁樣。咁跟住阿 Daniel 再出現嘅時候咧，佢身上面就有一對，即係佢應該係自己做出嚟嘅一對翼啦，一對咁樣嘅少少嘅，你話機器又好乜都好，裝飾又好咁樣啦。咁啲人就開始笑佢咧，同埋 Mrs. Lai 就即係叫佢落堂就留低同佢傾偈啦。就佢話要上去天台度試飛，佢頭先上過天台咁樣。咁跟住 Mrs. Lai 咧就話：，誒好好啊，你有啲咁樣嘅諗法，你好有創意啊，你好大膽啊，但係你以後唔可以再上去天台啦，因為實質嘅情況就係 Mrs. Lai 根本就唔信佢可以飛啦，即係正常人都唔會信佢可以飛啦，大佬啊，係咪先？咁因為亦都驚佢。危险啊，所以就叫佢唔好再上去。但系另一边厢，其实 Daniel 就猛咁话，我得噶，我得噶咁样。咁然之后佢亦都同佢好要好嘅朋友就系 Richard 有讲过，而 Richard 咧其实一路都有帮佢嘅。Richard 甚至有即系话佢哋呢个咁样嘅少少嘅秘密啊，佢哋可能有阵时候 Richard 又会帮佢手一齐去做一啲研究啊，或者系即系所谓嘅研究，对于即系一个十零岁嘅小朋友可以做得啲咩？咁佢可能都只不过帮佢做下啲手工啊咁样。其实佢哋成个古仔入面咧，就应该有四个男仔、四个女仔咁，大家系咁上下啦。咁佢哋就全部都 eventually， 即系特别去到第二幕咧，佢哋都成双成对嘅。到大个嗰阵时候，佢哋结咗婚咁啦。而喺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叫 Alice 嘅女仔。咁呢个 Alice 嘅女仔咧，其实就阿 Daniel 一路都中意阿 Alice。咁但系 Alice 咧就喺个过程入面咧，其实佢就一路都中意阿 Richard。咁其实当中有一啲错误嘅。 就係、是、Daniel 咧，佢就暗馬底寫咗封信俾 Alice， 就話俾佢聽，其實我鍾意你啊咁。咁 Alice 收到封信咧，就以為係 Richard 寫俾佢嘅，咁佢一路都鍾意 Richard， 咁啊最好啦咁。咁點知 Richard 咧就其實唔係鍾意佢啦，咁啊只係當佢係即係任何一個女仔，但係佢又同 Daniel 咧又好 friend 喎。咁呢件事搞搞下就搞到咩呢，就係、是、Daniel 呢同 Alice 呢傾傾下偈呢，就知道呢 Richard 其實成日去幫 Daniel 就係整嗰啲飛行機器呀咁樣。咁 Alice 又話我要嚟幫手咁樣。咁、就令到佢哋三個就咁樣走埋咗一齊啦。但係其實到最後呢，嗰件事根本就係講緊呢三個人嘅一個少少嘅愛情關係。Daniel 鍾意 Alice 鍾意 Richard。Richard 就我唔係話佢鍾意 Daniel， 只不過係佢哋係好好朋友，其實佢又唔係鍾意 Alice， 咁就大件事啦。而到最後喺第一幕嘅結尾嘅時候咧，Daniel 咧佢就話：，我要去試飛啊！聽晚即係喺Richard 走咗之後咧，佢就同Alice 講：，聽晚你可唔可以嚟後山揾我？我要喺嗰度試飛啊！你唔可以講俾任何人聽，你唔好講俾任何人聽咁樣。咁點知咧，佢就真係冇講到俾好多人聽，佢就淨係講咗俾 Richard 聽嘅。但係另一邊 雙仔，同埋佢個好朋友叫 Penny， 但係亦都係因為其實係有某啲人咧，就咁啱路過Daniel 嘅屋企咧，就聽到呢件事，所以就叫曬啲人上山啊。咁就嗰件事咧，就到最後Daniel 就係佢有啲嬲啦，就係第一，喂 Alice 呢個係我同你嘅秘密嚟喎，你冇理由講俾人聽喎。但係佢講俾 Richard 聽，咁都仲好，因為 Richard 係真係佢好嘅朋友，而家 Richard 都冇嬲佢，佢諗住想去幫佢啦。咁但係其他人就純粹嚟趁熱鬧搞搞震 咁樣。食下花 生。咁但係到最後點咧？到最後 Daniel 咧係真係喺個懸崖度跳咗落去，而佢係真係。飞到啊！咁佢真系飞到，其他人就喂咩事啊？咁有啲人亦都唔信佢飞到，因为夜晚嘛，会唔会系跌咗落山崖，我哋见唔到啊？咁样咁就周围去揾佢啦。咁如是者 ，Alice 亦都翻咗屋企。点知喺 Alice 嘅屋企咧，佢住喺三楼嘅时候，突然间 Daniel 出现。咁 Daniel 就当然系同佢讲话，我其实系飞入嚟嘅咁啊。咁佢就话咧，其实佢细细个就已经试过飞得起噶啦。咁佢呢个飞得起咧，就系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就系佢个老师赞佢啊。咁佢好開心咧，突然間佢就飛得起啦。咁但係咧，佢呢一個飛嘅能力咧就消失咗好一段日子啊。但係近排咧就慢慢咧就越嚟越強啦，呢個咁樣嘅感覺同埋能力啦。咁而係主因係因為 Alice， 佢就話咧同 Alice 喺埋一齊咧，佢就突然間好開心，佢就覺得自己可以飛。而嗰一晚佢就真係因為 Alice 亦都好似對佢好好咁樣啦，所以佢就真係飛得起啦。咁但係咧，佢到最後呢一個個請求咧，就係同 Alice 講，不如我而家同你即刻飛走啦，我帶住你一齊飛走啦。咁但係 Alice 就話：我唔得喎，唔可以走喎、你唔可以話你話要走我就跟你走喎，咁點算？ 因為 Alice 不嬲都唔係話即係冇得特別對於 Daniel 有啲咩喜好。 即係因為特別係英文啦 ，I like you, I love you 呢啲字就即係有啲混亂啦。佢亦都喺個戲入邊係啊，我鍾意你啊咁樣。但係嗰個鍾意好明顯就唔係嗰個愛情嗰種男女之間嗰種鍾意佢，所以到最後。Alice 就话我唔得啊，我唔可以同你一齐飞啊。虽然都好似好正咁样，又可以飞，又可以飞上去啲云度。因为咧，佢成日就谂住可以喺云上面起一间屋，然之后就两个人喺嗰度住。但系同 Richard 啊嘛，咁跟住Daniel 就听到就佢话咁。不如咁啦，二十年之后睇下呢个世界会变成点，我一定会翻嚟揾你。咁就承诺二十年之后会翻嚟揾佢，咁就完咗第一幕啦。第二幕咧就真系二十年之后啦，而阿 Daniel 喺离开咗嗰个镇之后咧，其实就即系世界各地都开始有报道，就系有个人识飞咁样啦。咁佢翻到嚟呢个镇度咧，咁镇入边亦都系欢迎佢咧，因为翻咗嚟佢个故乡啊嘛。咁啊镇入边又话，系要同佢搞欢迎会啊，又佢又会出嚟演讲啊，同埋最重要嘅系佢话佢会出嚟咧。系表演飛啊！咁所有人就好脆弱啦，包括細個成日恰佢嗰啲同學都好脆弱，唯獨是一個就係有Steven。Steven 咧，其實佢翻嚟咧就唔係好開心啊，就係、是、因為咩咧？因為佢個老婆啱啱琴晚就走咗路。第一，第二就係佢老婆聽到話Daniel 翻嚟咧，就猛咁讚啊Daniel 啊！你睇下人哋幾叻，人哋幾好啊！你都唔知做咩咁大個人，你真係冇鬼用啊咁樣。所以Steven 咧就一路都好唔中意Daniel， 但係都冇用啊，佢唔中意佢都冇咩可以做啊。 咁而佢個老婆就係Penny 啦，咁就係 Alice 嘅好同學啦，佢哋全部都成雙成對啦之後。 冇錯，咁啊嚟到呢一個咁啊二十年之後，Daniel 翻到嚟咧，其實有人咧，Jeffrey 咧就話咧，其實喺好幾年前。 当阿 Alice 同阿 Richard 结婚嘅时候，因为二十年后其实佢哋已经结咗婚好几年咧，喺嗰一日啊，系曾经阿 Jeffrey 系见过 Daniel 嘅。阿 Jeffrey 咧就话咧，阿 Daniel 咧就系喺个教堂嗰个 stained glass 即系嗰啲玻璃窗嗰度咧，就踎咗喺度，就睇住佢哋个婚礼。当个婚礼一完咗，阿 Jeffrey 正想话俾人知啊，见到阿 Daniel 嘅时候 ，Daniel 就已经消失咗啦。咁但系其实佢冇任何证据指证嗰个一定系阿 Daniel 嚟嘅，但系过咁多年啦，就有件咁嘅事啦，咁样。咁而过咗咁多年咧，仲有一样嘢又系好湿滞嘅，就系我都唔知点解会搞成咁，就系阿 Richard 同阿 Alice 生咗个仔， 叫咩名话？ 就叫阿 Daniel， 真系有心搞事嘅，做乜鬼啊？咁样。咁嚟到即系而家二十年后啦，阿 Daniel 就啱啱就上台就俾咗个 speech 啦，有一个欢迎会啦，佢就讲梦想究竟有几重要啊？点咁啦。讲完之后咧，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佢一路喺度试探 Alice 究竟会唔会跟佢走。咁但系 Alice 亦都有意无意就猛咁同佢讲啊，你睇下我仔放学啦，我要去凑佢放学啦。啊，阿 Richard 嚟啦，其实好明显佢都唔肯跟佢走。但系到最后咧，因为佢应承咗阿 Daniel 应承咗话要表演啊嘛，所以佢就真系上咗去山度，亦都叫埋 Alice， 咁啊叫阿 Alice， 原本就系希望阿 Alice 就系真系同佢一齐飞，然之后就唔会再翻嚟。但系阿 Alice 到最后亦都系话我冇可能过咁多年，就算而家睇起上嚟佢同阿 Richard 唔系大家好爱大家，但系咁多年佢都有感情，我唔可以就咁抌低佢。仲有阿 Daniel 仔咧，即系佢而家个仔咧，咁点算啊？而到最后 Daniel 真系喺个山崖度咧，又系再一次咁样跳咗出去。但系今次佢跳咗出去咧，就冇照原定计划咁样咧，就降落翻喺学校个天台，或者翻翻喺个山崖上面，亦都冇去个镇入边咧降落，佢消失咗。咁啲人就咦？点解会咁嘅？佢系咪跌死咗啊？咁样唔知点算啦。而个戏嘅最后一场戏咧，就系喺啊，又系喺 Alice 间房度。咁 Alice 同阿 Richard 两个喺度咧，突然间啊 ，Daniel 就喺个房，又系喺三楼个窗嗰度咁出现。咁啊 ，Daniel 咧就身上有啲伤痕，有啲血咁咧，就走咗入嚟啦。然之后咧，佢就即系好明显，佢就讲啦，佢话佢飞嘅能力咧已经越嚟越差啦，唔知点解。而喺佢最后身负重伤嘅时候咧，佢就话：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即系个剧本写咧就系话佢就咁讲，佢就话：哎呀，我飞起咗咁。但系我自己睇个剧本嘅时候，我就觉得我怀疑佢系已经系瞓咗个病床度，佢唔系飞起咗嘅，佢净系讲话我飞起咗啦，我拖住你哋两个，然之后我而家可以飞啦。咁而到最后个剧本完嘅时候咧，就系阿 Daniel 佢系过咗身嘅，系死咗嘅，佢就喺阿 Alice。同埋阿 Richard 两个目送佢，就喺佢面前就系咁样过咗身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继续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啦，今晚咧我哋嘅剧本咧就系《非常的童话》，亦都系改编自美国嘅剧作家嘅作品啦，《The Rise and Rise of Daniel Rocket》。都讲下，我哋头先都提过话，近排亦都有一个改编嘅作品喺我哋香港即系上演过啦，就系《当我回来，你还会和我一起飞》咁样。咁而大家睇完呢个改编嘅剧本之后，好似都有啲唔同嘅意见。 喂，讲紧边个改编啊？你都讲到我乱晒，讲紧陈锦权嗰个，定系讲紧最近 最讲紧最近嗰个？ 哦，最近嗰、那个 导演加编剧就系陈奕麟，咁佢都系啱啱读完演艺学院硕士课程嘅一个新嘅导演啦。 系我睇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原剧本都几长啊，我 谂三个钟啊， 差唔多要两个半至三个钟啊，我估。咁我谂有一啲嘅考虑，佢要 trim 短啲啦。咁呢个系佢先天要做嘅一样嘢。咁但系亦都真系有一啲改编，个古仔真系有啲嘢系改变咗。而最主要改变嘅部分，最重要嘅咧就系到最后，阿 Daniel 冇死到。系捉住阿 Alice 同埋阿 Richard 一齐飞走咗，唔知阿 Daniel 仔点噶，可能 Daniel 仔系成为孤儿啦。咁但系古仔到最后 就係、是、咁樣啦，就係、是、阿 Daniel 就捉住阿 Alice 同埋阿 Richard 就飛咗去，可能上咗個雲上面起咗間屋，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啦。真係唔知道 Daniel 仔係點，但係個劇本就係咁樣啦、 大家覺得呢個嘅改編係點咧？我知道咧，阿餃子咧係曾經都有演過呢一個戲嘅， 係 係啊，當年咧阿餃子係飾演 Alice 呢個角色嘅，咁啊，你都話 嗰、那個好多男仔追嗰個啊， 咁你有啲咩嘅睇法？誒，對於個原劇本啦，或者對於今次陳奕迅改編嘅呢個劇本嘅版本，你又會有啲咩嘅意見咧？ 其實因為可能有啲情意結啦，咁其實我係好中意《非常的童話》呢個劇本嘅。咁睇完其實我係有少少。唔知系咩原因啦，总之我系唔系好中意佢咁样改法嘅。 总系有原因嘅。 系啦，因为其实咁样 唔得，唔可以唔知道咩原因嘅。我哋呢个节目，你系唔中意你讲清楚，你冇乜样。 其实系唔系好中意嘅，唔中意原因其实都几多嘅。 好，有时间 俾你讲，俾你讲。 都几多嘅，咁首先其实佢开头佢加咗少少嘢嘅，咁佢开头加咗个佢哋一扎小朋友喺度玩小飞侠嘅咁样， 即系唔系呢一班同学仔嚟噶， 系，真系好似有一个 role。play 咁样游戏啦，扮小飞侠咁样啦。 咁佢咁样加咗咧，其实即系嗰扎欺凌阿 Daniel 嘅小朋友喺度玩紧嘅，佢哋都好似好想飞啊，好开心嘅。咁一嚟，我觉得同佢哋后屘做嘅嘢个年龄唔系好夹咁样嘅。咁二嚟咧，佢咁样改法好似突出唔到 Daniel 想飞，又或者突出唔到其他嗰啲小朋友点解要欺凌佢？佢大家都系想飞啫嘛，其实。咁同埋佢哋玩 role play 嘅时候咧，叫我。Alice 去做嗰、那个、 小飞侠入面嗰个女角啦， 系嗰、 那个 女角，唔 记 得叫咩名啦。咁样跟住 Alice 话：，哦，我唔做啦，我俾我好朋友 Penny 做啦。咁样，咁、其实佢咁样改法咧，我自己睇原本《非常的童话》咧，我觉得 Alice 其实系有啲想飞嘅，即系佢有一幕写到佢系望住啲蝴蝶喺度啊，飞下飞下飞下，系所有女仔都冇望到，但唯独是 Alice 望住啲蝴蝶喺度飞飞飞飞飞走咗。其实佢系有啲憧憬嘅对呢件事。咁、如果佢咁样改法咧，我就系睇到佢同 Penny 好 friend。咁而 which is 佢哋好 friend 呢件事，其实个剧本后面不断都有交代，佢咁样改法其实系好似冇乜功能上去强化咗件事咁样嘅。咁啊，另外其次就系最重要个结局啦。咁我觉得同原著嘅谂法其实出入好大，即系原著佢系讲紧啊，大家都觉得飞呢件事系好梦幻啊。其实大家成长咗就应该系飞唔到噶啦。咁同埋冇咗爱嘅时候就飞唔到噶啦。但系到最后个结局咁样完咧，其实个 message 系唔突出嘅。咁啊，改咗嘅当我回来，你还会和我一齐飞。咁最后系佢哋系唱歌噶嘛，唱歌要飞嘅。嘅话就爱就可以令到飞啦咁样，但系其实我其实系我知道佢哋咁样表达咗咯，但系其实我唔系好感受到呢个 message 嘅。 我谂因为咧，即系首先佢哋都系改编啦，包括陈锦权老师嗰个都系改编啦。而家 Jeffrey 因为导演都系叫 Jeffrey 啦，Jeffrey 佢而家呢个改编，我觉得佢作为改编咧，佢有佢自己创作嘅空间嘅。即系我而家斗胆咁讲啦，即系我哋之前讲话嗰套电影《那一天我们会飞》。如果佢真係睇過呢一個舞台劇嘅劇本，佢真係攞住嗰嚟改編，喂你改編啊嘛，你改咩都得噶。個問題係你想講乜？我最想攞住一點係個問題係你想講乜？即係究竟而家我哋睇咗嘅呢個版本，究竟改編同埋導演究竟想我哋睇乜嘢？咁我自己喺咁樣嘅歸納之下咧，如果我哋去，因為我哋其實最主要係想講《非常的童話》，即係陳錦權老師改編嗰個版本啦，同而家呢個嗰個對比啦。咁我就覺得原本咧嗰個劇本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鬱結嘅，因為你諗下嗰個戲，如果幾句説話講完係咩啫？有個小朋友佢話佢好想飛，周圍嘅人唔信佢，佢其實真係識飛嘅，其他人就發覺原來我哋錯咗啦。二十年之後佢走翻嚟，原來佢好中意嗰個女仔咧，根本咧冇辦法同佢一齊飛，然之後佢死咗。咁呢個就係佢嗰個故仔咧，佢最想同嗰個女仔，即係佢最愛嗰個人，亦都因為佢鍾意嗰個人而令到佢飛嘅呢個能力存在嘛。但係好不幸地過二十年之後，佢發現原來嗰個女仔都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齊，都唔好講話愛唔愛佢啦。其實廿年前都唔係愛佢，佢都係佢單戀啫嘛。其實係咪？咁廿年之後呢、這個女仔話我唔可以同你飛，然之後佢飛行嗰個能力就消失咗，跟住佢跌死咗。咁呢個故仔其實係講緊一個人，佢有一個你叫做夢想又好，有一個理想又好，因為佢執行到㗎嘛，心口佢飛嘛，但係佢嘅一個無知啊，佢唔面對現實啊，其實佢唔面對現實，佢冇發現到啊 ，Alice 根本喂其實 即係明眼人，你當年你係知道喎，細細個嘅時候你都知道係你自己幻想 Alice 中意佢啫嘛。 嗯， 即係 Alice 都有封回信，佢以為啊 Alice 寫俾佢嘅，就向佢回應佢。 但 係 佢表面嘅行為其實我哋睇到啊，即係佢亦都有講話喺雲上面起間屋啊，點點點啊嗰啲嘢。即係呢個係有一啲嘢係令到啊 Daniel 佢好混淆嘅。但係嗰陣時過咗廿年。而喺中間，你係親眼，如果根據劇本入面有講過，佢親眼翻嚟，佢知道 Alice 同 Richard 結婚，佢係親眼喺嗰度，佢目睹，佢睇住佢行咗嚟，然之後走。嗱，我唔知道大家中國人，我哋都係中國人，我哋點樣睇婚禮？我相信即係西方嗰個婚禮，你平時喺教堂度進行嗰一個係幾緊要，因為喺西方你通常嗰婚禮入面，我哋最典型喺電影見到係咩啊？即係如果你有人反對嘅話，請你而家出聲；如果唔係，你就以後唔好出聲啦。 嗯， 係咪先？咁但係佢真係有去目睹嗰個婚禮，然之後佢走咗，喎，跟住好啦，佢等到佢嗰個之前嗰個承諾廿年之後，咁當然呢個戲亦都係講呢一個咁嘅承諾啦。廿年之後我真係會翻嚟，因為 Alice 亦都深刻話：好啊，廿年之後我哋睇下點啊。咁廿年之後真係睇下點，佢就係話俾你聽，我飛唔到咯，我唔可以同你飛咯。咁亦都係呢一個咁嘅悲劇，令到阿 Daniel 佢放棄咗，即係唔可以話放棄咗，起碼佢冇咗佢一路諗住佢同 Alice 可以一齊飛嘅呢一個咁樣嘅，我唔知點樣叫呢樣嘢，即係佢有一個咁嘅憧憬，以至到佢當日就有飛嘅能力啊嘛，突然間翻咗嚟啊嘛呢個能力。但係到咗咁多年之後，再加埋 Alice 話我唔可以同你飛啦，佢就冇咗個能力，以至佢跳落山崖死咗嘛。 嗯， 係。咁呢個係一個幾大嘅悲劇嚟嘅其實。 嗯。 咁但係而家 Jeffrey 佢新改嘅版本咧。我唔知因为啲咩原因佢咁想将佢改造一个我唔知係喜劇定係悲劇嘅结局啊、 嗯、 因为到最后我哋都解决唔到就係 Daniel 仔点算呢我都一路都喺度諗咁即係当然呢个唔係唯一嘅一个原因啦、啊、而係我自己 compare 我哋睇咗嘅呢个版本嗰个改编呢同原本嗰个版本嘅即係我哋讲话陈锦贤老师改编嗰个版本呢是明显有一啲嘢呢是嚟得比较粗疏同埋就咁跳过咗就算数。我觉得有部分可能是演绎上嘅问题啦即係演绎上因为佢自己都系导演嘛大佬所以那个情况都喺佢身上面嘅即係好多嘢轻轻赖过就算数。同埋呢因为原本我哋头先讲个剧本呢系一封信嚟㗎嘛。 嗯 我而家睇个版本咧，我唔知道系咩嚟噶， 唔觉得有封信出现过或者 我唔知系咩嚟噶，直情唔知系咩嚟，因为佢每次都唱啊嘛，First of May 啊嘛，佢唱 First of May， 然之后讲咗几句嘢，喂，究竟系咩嚟？我睇完成个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其实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错误，同埋喺我哋讲紧陈锦权老师嗰个翻译本入边咧，系有封回信啊嘛，嗰、那个好紧要啊，因为令到阿 Daniel 就系觉得哦，佢真系。佢话佢接受我啦，佢会同我飞啦。而家只不过因为某啲原因，佢唔可以同我飞啫。好，我廿年之后翻嚟揾你，我够长情啦啩、 嗯？ 你结埋婚，我都等，因为我讲咗廿年，廿年之后我希望你俾呢个机会。我点知廿年翻嚟之后，佢真系唔俾呢个机会佢啫嘛？咁当然亦都系因为佢蠢啦，佢傻啦，佢冇 realize 即 系嗰个唔系我哋最需要讨论嘅位。但系而家改编嗰度咧，我最简单嘅讲法就系、是，我唔知佢想点啊。 嗯， 佢确确实实系想点咧？即 系 Daniel 定系你讲导演啊？ 导演啊，即系而家啊 Jeffrey 改编嘅呢个版本，究竟佢想点咧？即系想将个古仔变成点咧？因为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呢两个改编嘅版本，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喺原剧本入边 ，Alice 咧系好明显系一个八婆嚟嘅。即系我咁描述啦， 尤其是第一幕， 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就系好明显就系、是，喂，我中意阿 Richard 嘅，咁佢咪利用阿 Daniel， 然之后可以见多啲阿 Richard 啦。其实佢一路系利用阿 Daniel 啫嘛，到廿年之后佢都系喂，我唔会同你走嘅，就算而家我唔系好中意。Richard， 但系呢个系现实啊嘛、 嗯， 因为嗰个戏其实到最后最主要嘅主题系咩啊？系现实嘅世界同幻想嘅世界、理想嘅世界嗰、那个 conflict， 呢个系成个戏最主要嘅脉络嚟噶、 嗯。 但系喺而家嘅 Jeffrey 新改嘅呢个版本入边咧，我就唔知道呢个 Alice 究竟佢个不论系个功用或者定位系咩，因为佢令到佢变成咗一个好人啊。佢对所有人都好似好好咁样噶，佢对阿 Daniel 亦都特别好噶，即系唔知阿 Daniel 跌咗啲咩，佢执翻俾佢啊，对阿 Daniel 好好啊，令到咁呢一个亦都某程度上系一个衰人嚟嘅，因为佢令到阿 Daniel 多咗个幻想嘅空间。但系其实阿 Alice 到最后留低啊，或者系佢对现实嗰个睇法呢一个咁样嘅落差咧，就导致个剧本到最后佢哋又可以飞咧，系 我咁样讲啊，我认为系而家改编嘅 Jeffrey 咧，太过一厢情愿，同埋太过想将个剧本美化，而放弃咗个原本嗰个剧本最最最最重要嘅嘢。因为我头先都讲咗，成个剧本我认为最重要嘅，佢想睇一个现实同埋幻想或者系梦想嘅落差。分别，如果有一个人佢真係有能力，佢做一啲超乎现实嘅，可以实现佢嘅梦想，佢咁样坚持做咗咁多年，然之后到最后佢嘅梦想幻灭，因为呢个世界所有人都系基于个现实而放弃咗佢想做嘅嘢，呢个就系原剧本想做嘅嘢啦。但系而家呢个改编咧，就有啲模棱两可咯，即系我谂呢一个系我对于呢两个版本嘅最大嘅一个评价咯，我自己。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我当佢都系想系描述翻现实同埋理想之间嘅冲突，但系到最后佢系想将件事拉到去梦幻一啲嘅正面一啲嘅，或者系大家追寻理想梦想嗰样嘢，佢系 prefer 呢样嘢多啲嘅，所以佢希望啲角色们同佢嘅谂法一样，一齐去飞走，咁样咧就最开心啦。会唔会系呢一个系？ 我谂可能呢个就系佢想嘅做法啦，但系我认为帮唔到个戏咯，因为。我諗嗱，跟住落嚟，我哋會花多啲時間真係講翻原本嗰個劇本，因為原本嗰個劇本咧，其實我認為佢都有一啲嘢，我自己睇翻原本嗰個劇本，我有少少失望嘅。其實我都覺得係佢都幾多瑕疵嘅，即係嗰個瑕疵係咩呢？就係好多嘢都好一廂情願啦，同埋嗰啲咁嘅錯摸咧，即係嗰個錯摸咪就係阿 Daniel 中意 Alice，Alice 中意 Richard，Richard 又唔知點樣回信啊，搞到亂曬，跟住到最後阿 Daniel 以為 Alice 中意自己。呢啲咁样嘅錯摸導致呢個咁嘅角色，佢呢個咁大嘅夢想啊，同佢嘅心目中嘅女神係嘛，兩個飛上天嘅呢一個咁樣嘅佢最大嘅理想，其實係呢個嘛，佢嘅最大嘅理想唔係飛啊，最大嘅理想係同佢個女神可以出走啊，然之後佢哋兩個去一個冇人會阻住佢哋嘅世界度，咁呢個先就係佢最大嘅夢想。但係咧個戲入邊咧。有太多其他嘅一啲枝节，我认为系我唔知道究竟佢想点。究竟阿 Daniel 同阿 Richard 呢个好朋友嘅关系究竟系想点嘅咧？嗱，原剧本入边咧，因为阿 Richard 一路都支持阿 Daniel 噶，但系咧佢去到一个位咧，就系佢发现咧，当然啦，佢亦都喂，究竟阿 Richard 你有冇中意人噶？咁阿 Richard 就话我冇特别中意边个咁样，咁佢亦都到最后冇想象过，原来 Richard 同阿 Alice 到最后真系会结婚啦。佢亦都唔知道 Alice 原来系中意阿 Richard 啦，咁完全唔知啊。但系建基于个剧本嘅头一大部分都系讲紧阿 Daniel 同阿 Richard 佢咁好朋友咧。去到临尾 ，Daniel 佢翻嚟咧，系抢咗阿 Richard 个老婆，结咗婚生个仔，而佢基本上系冇理过阿 Richard 嘅感受噶。 嗯， 呢一个位，我认为个剧本系即系其中一个位，我觉得最唔明噶，即系究竟个编剧想做咩？点解佢可以连呢一个咁好嘅朋友喺佢实现佢梦想入边咁支持佢嘅呢个人，佢可以完全放弃佢嘅咧？呢一个系好奇怪嘅，我认为我完全唔知点解，我直头解释唔到啊！我只系从我见到嘅嘢，我攞出嚟就系咁嘅 fact， 就系佢想叫佢好朋友嘅长脚， 系 而系佢中意 Alice， 中意大到咧，佢放弃埋嗰个所谓嘅好朋友啊！佢冇 define 到噶，而就算系而家我哋讲话最近我哋睇呢个 Jeffrey 改编嘅版本都系噶，阿 Richard 都系唔知点算模棱两可，佢唔 address 呢件事，佢好似睇唔出原来阿 Daniel 系中意 Alice， 廿年之后佢再出现，或者系而家改编嘅版本系十五年啦，佢再出现，佢都系模棱两可，唔知做咩，佢好似系傻嘅咁。当然正常嚟讲。如果我做導演啊，攞住一個咁嘅位置，我應該要處理佢嘅，因為就算我唔改個劇本，我都要想辦法喺呢度見到阿 Richard 究竟係點樣睇呢件事，點樣睇佢一個而家係識飛嘅朋友，過咗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後佢翻嚟，佢呢度出現，仲要阿 戏入边嗰个 Jeffrey 又话：哎呀，系啊，你哋结婚嗰阵时佢有嚟过噶，不过跟住走咗。喂啊 ，Richard 唔系仲唔明咩事啊嘛？佢唔系傻噶嘛，系嘛？咁要处理先得啦。但系个编剧就冇留位俾 Richard 呢个角色做嘢。 嗯， 以至到最后而家我哋最新睇呢个版本都系冇噶 ，Richard 系突然间傻咗咁样噶，我唔知佢乜中意佢咩 ，Alice 同佢原来有关系咩，我唔知道。佢哋结咗婚咁多年之后，阿 Alice 亦都冇同佢讲过啊关于 Daniel， 因为 Daniel 而家系一个世界级嘅名人嚟噶， 系 佢飞咗咁耐，但系佢都唔翻嚟佢个 hometown 啊，二十年佢都唔翻嚟个 hometown 啊，我系 Alice， 我惊啊。我嗰个惊，我系唔系会揾我会可能会同 Richard 讲咗。其实嗰度系好有戏嘅。如果 Richard 已经知道咗，而家个仔点解会叫 Daniel？ 你谂下，点解个仔会叫 Daniel 咧？个编剧摆咗个咁样嘅伏笔喺度，但系完全冇解决过佢嘅，即系摆咗样嘢喺度。我系，如果我系阿 Daniel， 我翻到嚟，我好明显就系、是、我会想知道点解你个仔会改做 Daniel 嘅，系边个嘅意思嚟噶？哦，原来系 Richard 嘅意思嚟噶，咁好明显就系你话俾我听，原来系 Richard 系佢好挂住呢个好朋友啦。喂，我作为一个好朋友，我个好朋友改咗佢个仔个名叫做 Daniel， 我翻嚟叫长脚、哦，有戏啦，系嘛？冇处理到。诶、哎，又或者个名咧，原来系阿 Alice 改嘅，改咗个仔叫 Daniel 啊。喂，我翻嚟我得位啦。喂 ，sorry， 唔好意思啦 ，Richard， 你唔系咁都仲唔明啊嘛？我会带埋 Alice 走，仲有带埋 Daniel 走添啊，又系有戏啊。但系嗰个位置就系冇处理到。不论系原我哋冇睇过最原本英文嗰个剧本啦，不论喺陈锦权改编嗰个版本，又或者而家我哋新睇嘅 Jeffrey 呢个版本入面，呢、這、一个位都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我认为，即系到阿 Daniel 佢翻嚟，佢究竟系想点嘅咧？佢究竟系纯粹叫长脚啊，定还是系？因为到最后呢个戏咧，你都见到啊，喺舞台剧个版本入边，你点飞啫？你喺个台上面好难飞噶嘛，所以其实嗰啲戏全部都系画外处理，喺个镜框舞台以外去处理，大部分都系咁。就算用咩手法喺舞台上面呈现一小部分，都系因为个重点永远都唔喺飞嗰度，个重点永远都系呢几个人嘅关系度，或者系佢哋点样处理现实同埋梦想，或者系一个咁不切实际嘅一个咁嘅假想。但系咧，就而家喺个戏入边，佢哋三个人嘅关系呢、這个最有趣、最有趣嘅呢个部分咧，系反而冇处理到。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即系系败笔嘅，即系就算系我哋睇陈锦权老师改编嗰个版本，我都觉得系一啲嘢我系 miss 紧嘅。如果我系做导演或者做演员，我收到呢个剧本喺嗰个位，我会问好多问题，即系我谂饺子会明我讲咩。咁我点啊？我系 Richard， 我朋友翻嚟摆明叫我长脚，我个仔而家叫 Daniel，我会问个导演或者问个编剧啦，系边个改啊？我都会问啊，系边个改？系咪我改噶？我改噶系嘛？哇，真系我当佢系老细嚟，我唔知佢翻嚟叫长脚嘅。哦，咁我有咧。做啊，但系唔系，而家摆明系翻嚟叫长脚嘅，咁又或者我调翻转头，其实对 Richard 嚟讲，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佢只可以就系 tick 就系咩咧，就系个名系我改嘅，我个 friend 翻嚟，我对佢好好，咁但系呢样嘢应该会令到阿 Daniel 佢更加大嘅内疚，哎呀，我而家要翻嚟叫佢长脚，我想睇嗰啲戏啊，但系个剧本冇俾到一个咁嘅空间出嚟， 会唔会可以话系咧？个剧本依家系。主要地，我會睇落就覺得係啦，佢會想擺翻喺 Alice 點樣去處理阿 Daniel 翻嚟之後，佢究竟跟唔跟佢走嗰一樣嘢度，多過於阿 Daniel 點樣去面對 Richard 或者佢哋兩個 Richard 點樣面對 Daniel。 唔係你想講邊樣嘢同嗰樣嘢存唔存在係另一件事。如果你根本唔想講呢樣嘢嘅話，點解嗰個唔可以係第二個男人啊？点解要摆嗰个系 Richard， 仲要喺个戏一开始就铺咗阿 Daniel 同阿 Richard 好好朋友？呢、这个咪就系一个不必要嘅伏笔咯。即系而家我解拆个剧本或者我睇嘅时候，我睇唔明嘅就系呢个位你究竟想搞咩先？编剧，你摆出嚟系点样帮到个戏先？因为我哋最想睇，好老实讲，可能你入剧院嘅时候，你听到个戏叫《飞翔的童话》，哎呀，我觉得好得意啊！有一个男仔佢有一个梦想想飞，我去睇下啦。但系到最后嗰个戏好明显唔系讲紧呢样嘢啦。你唔发觉嘅咩？大部分人你去睇 Titanic 啊，你系想睇嘅船沉噶。你到最后你记住系只船沉啊，你唔系记住一船沉啊嘛，你系记住 Leonardo DiCaprio 啊，同埋奇温斯利啊嘛，系嗰段爱情故事啊嘛。我唔系想睇只船沉啊，我唔系真系咁想睇飞嘅咋。你俾到我睇，我会好开心。我睇 Iron Man， 我想睇佢好有型都系，但系我要睇个古仔啊嘛，呢、这个先至系嗰个戏嘅核心。而嗰个戏嘅核心咧，而家翻翻去呢几个人物度咧，我就系觉得系好软弱啊。所以头先喺咪后，我哋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我已经讲就系话，我觉得个剧本咧，个编剧有一个好大嘅郁结啊， 即係佢有一個好大嘅唔如意，佢有一個唔開心，佢想抒發喺呢個劇本入面。佢可能係佢嘅，即係我唔好話佢想抒發啦，或者佢就係想講一樣咁嘅嘢，就係人嘅夢想實現唔到。 嗯。 而佢呢一個咁樣嘅苦澀嘅味道咧，係鋪陳咗喺個戲入邊嘅，因為所有人物都係打擊佢，所有人物都係打擊佢，但係唯一一個幫佢嘅嗰個 Richard 嗰個朋友咧，佢唔理佢喎。咁我就唔明啦，即系呢个系即系我对于不论系即系陈锦权老师改编嗰个版本，定系最近 Jeffrey 改编嗰个版本，我都系即系摸不着头脑嘅呢个位置。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即系我唔理你系睇下《非常的童话》，定系咁啱原来你有睇到啱啱观塘剧团演出嘅呢个版本啦，定还是你可以睇下即系我哋提嗰套电影啦，就系、是《那一天我们会飞》，究竟佢点样处理呢样嘢？又或者嗰一个人物，你睇下，如果系哪一天我们会飞咧，嗰、那个会飞嘅 character 咧系配角嚟噶， 嗯， 因为佢消失咗都唔紧要噶，一路系讲紧呢两个人喺经历咗二十年之后佢哋个关系啊嘛，系嘛、 啊？ 如果呢个剧本点解哪一天我们会飞会改成咁咧？呢个系其中一个主因嚟噶，因为嗰个会飞个人或者飞呢样嘢根本对呢个剧本嚟讲唔系最重要嘅，佢只系一个 symbol 嚟嘅啫， 系啊。 咁样睇嘅话，你会明白，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时间，即系好可能啦。观塘剧团嗰个就唔好意思啦，你冇睇到，冇睇到啦，你唔会有得再睇噶啦。舞台剧嘅最美丽嘅地方就系呢度，你睇咗有，冇睇就冇噶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话有兴趣再研究呢个剧本嘅话，我真系建议大家去 compare 下，就系、是、那天我们会飞同埋非常的童话呢两个戏，大家睇下喺嗰个过程入边，你会分析到咩，或者睇到啲咩？点解大家捉住基本上同一个故仔，系咪？基本上同一个故仔嚟啊，有个靓女。有两个男仔，呢两个男仔又好好朋友嘅，你又帮我，我又帮你，然之后就话要整啲会飞行嘅机器，到最后我唔理佢系有魔法会飞啊，定还是佢做咗个飞机会飞啊，定系佢考咗个飞机师牌佢会飞啊，都好，呢几样嘢到最后成为咗一个好类近嘅故事，但系呢几个唔同嘅讲法咧，就系命脉啦，即系呢一个我就系觉得好多时编剧最重要嘅嘢，古仔多数都系旧嘅。我成日都同編劇系嘅學生講，我話我哋好難諗到新嘅嘢，我哋要接受我哋寫嚟寫去都係舊嘅嘢，只係我哋點樣寫同埋寫得好唔好。即係所以點解即係今次呢個戲，雖然我覺得個劇本有啲唔係幾好，但係我都想講，就係因為我見到一個咁樣嘅一個對比，而呢一個係作為劇本研究好值得大家攞出嚟睇下啦。 好，今日嘅節目咧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今日咧講嘅《非常的童話》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參考嘅劇本啊。咁大家咧都好歡迎大家去圖書館啦，揾呢個劇本去睇翻啦，又或者係上網啊揾翻相關嘅資料去睇嘅。 係啊，應該好容易買到嘅啫個劇本。 係冇錯。好，咁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